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宋清在季医生家的经历可谓是古怪透顶了。红酒、迷幻、睡眠，全都发生在这走廊拐来拐去、东藏西躲的空间里。当宋清从走廊里边发现客厅里坐着一个黑衣女人的时候，他感到头脑里嗡的一声，额头上沁出了冷汗。从通向客厅的推拉门的缝隙里，宋清看见这个黑色的背影一动不动，很僵硬的样子。他和季医生低声说着话，他的声音叽叽咕咕的，像一只鸽子。从他的肩头望过去，可以看见季医生的半张脸，他正对着黑衣女人，可以感觉到他的表情有些紧张。宋清蹲在门后，这道门仿佛正向他袒露一个巨大的秘密。他闪电般的回想起医院里的夜半哭声，走廊上漂浮不定、时隐时现的黑衣女人。此刻他害怕这个背影转过头来，如果一张他曾经看过的纸一样雪白的脸此时突然对着他，他会感到绝境将至。他想，季医生此刻正对着这张脸在说话，难怪他的表情是那么紧张。宋清觉得这个黑色的背影随时会跳起来扑向他对面的季医生，并且将长长的指甲掐进季医生的脖子里。突然，宋清听见黑衣女人提高声音说：“没关系，这些人总之是要死的。”季医生支支吾吾地回答说：“可能也是是要死的。”宋清从门后陡然站起来，他不知道他们的议论与自己有没有关系，但是他突然害怕的要命，他本能的回头便跑。他感到眼前有些发黑，胡乱的在这座迷乱的空间里乱窜，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。他看见了一排书柜，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一间小小的书房。厚重的窗帘没有开，屋里头很暗。他一侧脸，看见书桌前有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的头靠在书桌上，长发披卷，像在睡觉。宋清大吃一惊，本能地问：“ 谁在那儿？ 那个女人没有应答。宋清再定睛一看， 哦，天哪， 那个女人没有身体，只有一颗头，长发披卷，赫然出现在书桌上。宋清惊天动地地发了一声惨叫，便昏了过去。迷迷糊糊之中，宋清感到自己的身体在往下沉，他手触摸到了颈壁，冷冰冰的，苔藓的气味直往鼻孔里钻。他看见董雪的头活鲜鲜地立在一条传送带上，正在不间断地向他逼近。他奇怪地问： 董雪，董雪，你怎么了？ 董雪的嘴唇紧闭，却发出声音说：我的身体丢了，找不见了。宋清，你一定得帮帮我找啊。这个时候，传送带突然往下坠去，董雪的头一下子也被卷了下去。 宋清伸手去救，可是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抓住。 他觉得自己也跟着往下坠，往下坠，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慢慢的，眼前有了一些雾气，一张男人的脸出现在雾气中。 我这是在哪儿啊？ 宋清若有若无地发出了一声疑问，然后这些雾气又变成了黑色。宋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仍然躺在季医生的卧室里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只托盘，里边放着一只针管和几个药瓶。季医生扶下脸对他说：啊，可醒过来了，你刚才到处乱窜什么呢？宋清有气无力地说： 头，董雪的头。 季医生拍了拍宋清的脸说：乱说什么呀，我就猜到是那颗头吓着你了，别怕，我去拿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。 宋清一把抓住了季医生的衣服说：啊，别别，我害怕，别别。 季医生说：怕什么呀，那是假的，董雪在美容院拿回来的，说是想学学做头发。那颗披着长发的头拿过来了，果然是一个模型。宋清心有余悸，仍然不敢伸手去摸那个可怕的东西。季医生将这颗头放在腿上，用手梳理着头上的长发说：董雪不知道是否还活着，一年多了，如果她还活着，会在哪儿呢？宋清望着季医生的侧面，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，想到刚才出现在客厅的黑衣女人，宋清冷冷地说：董雪不是刚才回家来了吗？ 季医生奇怪地瞪着宋清说：说什么呀， 你糊涂了，好好休息一会儿吧。 宋清坚持追问着说：刚才不是有人来过吗？ 季医生坚决否认，说这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 没人会上这儿来，你一定是幻觉。幻觉。从卧室到走廊，到推拉门后的张望，宋清敢肯定这一切的真实。他不顾一切地从床上坐起来，感到有了一股要揭穿什么的勇气。他穿上拖鞋，直奔走廊，哗的一声拉开了那道通向客厅的推拉门。他要让那个黑衣女人无处躲藏，如果她就是董雪，他要质问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。然而，客厅里空无一人。宋清站在屋中间愣住了。季医生跟了过来，摊摊手说：“你看吧，啊，哎，有谁在这儿呢？ 我看见了的，看见了，黑衣女人，是走了，还是你把她藏起来了？” 宋清感到自己突然有了极大的勇气，这勇气受自己掉入陷阱的愤怒驱使，使他不顾一切地想弄清真相。仅仅在昨天以前，他宋清还是一个纯洁的护士，有他自己的生活，独立的思想，自主的行动。可是现在，他已经完全毁了。从秦丽的死，他就一直感到要出事，一种巨大的负罪感使他对用错药的事情追悔莫及，但是他不敢讲，想到或许有可能坐牢，他就吓得要死。没想到季医生觉察到了这一切，在保护他的同时，又将他拉向这个同样吓人的迷宫中。秦丽、董雪、黑衣女人，宋清必须真实地看见他们才行。他突然变得像一头发狂的母兽，咄咄逼人地追问着季医生。季医生犹豫了一会儿说：“真的没有人来过。6年前，我在山中游览地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。我本想将它写成一个哀婉的爱情短篇，但由于写恐怖小说一直没有腾出精力，也就搁下了。没想到那次经历现在真相大白，其实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中的插曲而已。请试想，在深林木屋里，一个年轻的陌生女性住在你的隔壁。这种独身出游的举动本身就有些令人好奇，再加上这个女人在这里漫山乱转，还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人的遗骨，这就使别人对她增加了悬念。一整夜，我在房间里埋头写作，隔着一层木板，我甚至能够听到他的呼吸声。这使我有了一种恍然置身在《聊斋》故事里的感觉，心想，如果明天早晨开门发现，这个女人，甚至这店里的老太婆和店主都是莫须有的，那我将在惊骇中不亦快哉。当然，事实不可能满足我的想象。当我在早晨的雾气中下楼的时候，看见人人都真实地存在着。老太婆在灶房里忙活，那个女游客在街沿上洗漱，附近的山峦白雾蒸腾，但已透着一些绯红色，四周都是鸟啼。我说：“雪妮啊， 咱们今天去看看那个山洞吧，啊？ 他笑了一下说，怎么，要找写作素材呀？ 哎，写出来，我可得分点版税呀。 在昨晚的谈话里，我已经告诉他，我住在这儿是为了写一部小说，所以他今天开这样的玩笑。当然，今天他的心情也开朗一些，不像昨晚那样忧郁，大概是早晨的缘故吧。我们上路的时候，雾气已经开始散了。说是路，其实是一些上山砍柴或者是挖药的人踩出来的痕迹。雪妮昨天能够独自一个人这样乱窜，使我感到她还是蛮有勇气的。雪妮问我，如果找到那个山洞，你能否判断出那个遗骨就是老太婆所说的那一对游客吗？如果是，他们是殉情还是被害呢？当然，殉情有殉情的根源，被害也有被害的原因。比如说，坏人、野兽都有可能作案的。我说， 你怎么就没能想到第三种可能呢？看来，人都想把事情搞得更精彩一些。其实啊，也有很平淡的可能，那就是这一对游客迷路了，他们在大山里转悠了若干天，最后是又饿又渴，甚至还生了病，倒在这个山洞里，就再也没有能起来。 雪妮叫了起来说，不可能这样，他们一定是殉情的。他们把录音机送给老太婆，就是证据。因为他们什么东西也不想要了，只要两个人，两颗心，永远逃离世俗，待在一块儿。 雪妮的这句话实际上是一种感叹，这是一个有完美倾向的女人。我想，当然，这种倾向让人受苦，但是没法改变。在后来的闲聊中，我隐隐约约地了解了雪妮的一些经历，尽管她在谈吐中闪烁其词，避开了一些具体的人名、地名和时间，但是我还是对他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。首先，我觉察到他这次独自到此是想做一个抉择，这就是婚姻。对象当然是一个深爱着他的男人，但是很明显，他并不是很爱对方，因此是否立即进入婚姻使他颇为为难。另外，他在谈话中老提到我妹妹，这使我知道他们的姐妹关系很亲密，并且他妹妹对此事持反对意见，这更加加重了他的顾虑。同时，我还觉察到他有过一次爱情破裂的经历。通过他含含糊糊的述说，我还知道他们狂热的爱过。后来，他猛然发现，这种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种简单的肉欲关系，并且这个男人还和另外的女人也保持着这种关系，这令他震惊而愤怒，于是坚决地和他分手了。至于现在爱着他的这个男人，他认为这个人很有审美眼光，欣赏他，爱他，并且除了轻轻地吻过他一次外，在一年多的接触中，从来没有对他有过动手动脚的举动。这符合他的标准，爱就是很精神的东西。至于不满意的地方，他说不明白。总之， 就是自己的心里没激情吧，燃烧不起来，没办法。在这样深藏室外的山中，听一个陌生女子讲一些红尘中的故事，深感人实难逃避世间的苦乐，除非像前面山洞中的白骨，一了百了，好不清静。并且那山洞仿佛怕我们打扰似的，时至中午我们也没有找见他的踪影。我说，我们走错路了吧？雪妮说，没错。他指了指前面的一个峡谷说，好像就在那里面。我们进了峡谷，风变凉了，走了很久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山洞。我说，肯定是走错了。雪妮也犹豫起来说，我好像也记不清了。他四处张望，突然有些害怕。要不咱们就赶快从原路退回去吧。返回的路上，雪妮说，要是咱们迷路了怎么办？我说，那可有意思了，可以写小说，书名就叫《失踪》。我说，在另一处山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，村民们老在崖下的河里听见哭声，都是在夜间听见。冬天河里的水干渴了，他们才在河里发现了一辆汽车，不知是什么时候从崖上的公路坠下河去的。我说，对汽车里的遇难者来说，他们的亲人就认为他们是失踪了，如果没有消息传出，这失踪就永远是个谜，因此失踪比死亡更让人不安。我的这番话让雪妮陡然色变，她说，咱们快走吧，天黑之前得赶到驻地，不然呢可真要迷路了啊。说话间，一只黑灰色的飞蛾撞到了雪妮的头发上，她惊叫了一声，挥手将她赶走。她说，我和妹妹从小就怕着毛茸茸的东西，说是和死人有关的。山洞没找着，我们俩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返回了驻地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夜里11点，小梅从值班室走出来，她按了按放在护士衫衣袋里的那包东西，心里头有点紧张。她的男朋友郑阳到外地办案去了，当警察的跟着案子转是常事。临走的时候，郑阳教给他这个办法，说是可以捕捉到黑衣女人的一些证据。他答应了，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好玩，但现在真要去做，他的心里还是有点打鼓。本来是应该约上宋清一块儿去做这件事的，但是宋清最近老是时好时病，经常上不了夜班。于是他走出了值班室，步入了昏暗的走廊，向着吕小亚的病房走去。他想约上薇薇一起去干这件事，至少薇薇在卫生间受过那黑衣女人的惊吓，约上她，她一定会配合的。在病房的门口，他停了下来，正要敲门，却听见里边噼噼啪啪的一阵乱响，夹杂着微微打死他，打死他。他心里一惊，猛然敲门喊：微微，微微，怎么了，怎么了？微微手拿着一只塑料拖鞋给小梅开了门，额头上冒着细汗。小梅走进那有些凌乱的病房内，正要问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耳边突然噗噗的一阵响，她本能地伸手挥去，一只胖胖的飞蛾从她的头上绕了一圈以后，窜向了吸顶灯。在那里，好几只飞蛾正在围着灯窜动着，有的上下翻飞，有的停在玻璃罩上，好像正在考虑一头扎进去的办法。 唉，这些蛾子太吓人了。 吕小亚躺在床上对小梅说，她的脸色苍白，尽管手术以后恢复得比较好，但接下来的化疗使她吃尽了苦头。作为护士，小梅深知这个阶段的病人有多么虚弱，手里拿着拖鞋与蛾子搏斗的微微显得有些滑稽。他说： 哪儿来的这些鬼东西呀？真是奇怪透顶了。 在他的感觉中，这个病房里仿佛藏有一个阴暗的洞穴，这个洞穴里挤满了蠕动的虫子，它们在天黑后便长出翅膀，一只接一只地飞出来，它们毛茸茸的身子把空气也搅得脏兮兮的。这一切与死人有关，很多人童年时都通过这样的告诫：躲开它， 那是从坟地上飞来的。小梅却不相信这些。不过，这个医院里倒是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些飞蛾的，到处都干干净净，充满了消毒水的气味。并且，这是16楼啊，连蚊子都从未有过。这些飞蛾是从哪儿飞来的呢？吕小丫躺在病床上，心里已经暗暗地决定，等身体再好一点，立即出院回家。他认为这些飞蛾与秦丽的死有关系，他们甚至会撞进那本来来路不明的日记本里。这使他相信这些飞蛾有灵附身，所以当微微举起拖鞋向他们进攻的时候，他胆战心惊地喊：“ 哦，嗨，别打死他们，哈，把他们扔到窗外就行了。” 小梅到走廊上找了一把长扫帚，像穆桂英举起长矛上阵一样，在空中一阵旋风般的横扫。那些可怕的东西一只只地从窗口逃命。微微冲过去关上了窗子，大家松了一口气，面面相觑，觉得又怕又气，却有点可笑。微微还不放心，站在窗口隔着玻璃往外瞧，外面黑乎乎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楼下的树丛中露着一条灰白色的小路，有橘形的路灯点缀其间。树丛的最外面是医院的围墙和大门。从这里俯瞰，医院大门外的那条街道像一条闪亮的峡谷。看不见汽车，只有车灯像水银一样拉出若干光带，表达着这座城市的繁华。快半夜了，城市仍然是流光溢彩，精力旺盛，像一堆野火，窜生着无尽的欲望。微微叹了一口气，随着小梅来到了走廊上。他感到小梅今天晚上神兮兮的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拉着他走，却不讲什么事儿。走廊上的灯又坏了2盏，这使得某个段落的地面阴暗。有呻吟声从某间病房里飘出来，除此之外就是他俩的脚步声。 黑衣女人， 小梅凑在微微的耳边说， 咱们呢，要想法找到她。 微微身子一颤，他想到了在卫生间的经历，那个从隔壁蹲位出来的人站在他的面前，一身黑装，从大口罩里边发出的几声干笑。小梅伸出一只手搂住他说， 别怕，只要他不是影子，咱们两个人还怕他干什么？ 此刻他们已经站在步行的楼梯口。小梅说， 我们下去放一个东西在楼梯上就行，这样啊，明天早晨就会有结果了。 楼梯是永远的黑暗。对这种高层建筑来说，人们在乘电梯上下的时候，常常会忘了这建筑内还有这样一条长道。它几乎没有多少实际作用，像一条盲肠。当然，除非火灾，人们在逃生的时候会感谢它的存在。 然而火灾有多少人遇见过呢？因此，这个楼梯的灯几乎一开始就是坏的。他们俩扶着冰凉的栏杆，摸索着往下走。小梅说：“这儿啊，是那个黑衣女人的必经之路。”她想起了她和郑阳躲在这儿亲热时遇见的那个黑影，她的鼻子里似乎又闻到了那个黑衣女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味，有一种蝙蝠的味道。她有些紧张，回头轻声地唤：“微微。”黑暗中传出了同样轻声的回答：“小美，我在这儿。”小梅在黑暗中摸索着，抓住了微微的手。这是只冰凉的小手。她说：“行了。”她迅速地从衣袋里摸出一卷白纸，将它展开来，铺在楼梯上。她对微微说：“咱们明天早晨来收回它，看看那上面会留下什么脚印儿。”小梅和微微干出的侦探之举，我是在事后多日才知道的。当晚，听着表弟熟睡中的呼吸声，我躺在另一张空着的病床上在发愣。这医院里正在发生某种可怕的事，我越来越相信这种感觉。望着实际上看不见的天花板，我在暗黑中听见走廊上有了脚步声。这脚步声从某间的病房出来，向西头的卫生间移去，然后几乎听得见水箱冲水的声音。那脚步声随即从西头回来，在走廊的某个段落消失。这很正常，即使在夜半，这脚步声一点不令人奇怪。只有那种单程而去的脚步声，才使人夜半在床上顿生疑惑。那脚步声慢慢的移去，然后是无尽的死寂。我在半睡半醒中就听见过好几次这种神秘的行踪。我不能想象是什么人，要到哪儿去，要做什么。发生这样的疑问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是控制不住的发紧，并且宋清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。由于生病，夜班上的断断续续的，有时候人来了，整晚上都显得神情紧张，并且健忘。昨天晚上，宋清突然递给我一把钥匙，说：“ 啊，帮帮忙，替我回家看看，我厨房里的天然气阀门好像是忘了关了，弄不好会引起火灾的。” 我不好拒绝，只好到了这住院大楼后面的宿舍区，摸黑爬上了五楼，凭着我上次来过的记忆找到了他的住处，开了门直奔厨房。阀门关的是严严实实的，这是我意料中的事，但是如果不来查看，宋清会一个晚上都惶惶然然，认为那阀门正在漏气，并且火灾随时可能发生的。是啊，宋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昨晚我有意在宋清的房子里多待了一会儿，这一是因为我独自进入这个房间想从容地发现点什么， 以便给破译这一系列悬案提供些什么帮助，而是因为我到达的时间正接近午夜，如果真有什么灵鬼之类出现的话，这个时间正好。尽管想到这点令我有些毛骨悚然，但我太想发现一些什么了，这种兴奋的冲动压过了恐惧。当然我的行动实际上是小心翼翼的，首先是开门，我先是将耳朵贴在宋清的门上听了听，暗黑中没有任何动静，这样我将钥匙轻轻地插进了锁孔，旋开的时候非常果断，几乎是在一秒钟之内，我将房门一下子打开，也就是在一秒钟之内，我的耳朵捕捉到了房内可能出现的任何声音，因为如果房内有什么的话，这种房门突然洞开会使他急于躲避，这样他就难免会弄响什么。当然我的这种测试并没有收获，在那一秒钟之内，除了开门的声音，屋里并没有任何声音呼应，这使我舒了一口气，另外有点小小的遗憾。当然如果屋里真有什么躲闪的声音出现，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会迎上去呢，还是会回头就跑。门开了，但我并没有急于跨进那黑洞洞的屋子，而是伸出一只手将已经打开的门一直推向墙边靠死，因为如果有人站在门后的话，这门在被推向墙边的时候就会被提前抵住，这样你没有进门就知道一切，该怎么做自己看着办。当然我的这些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的鬼知识一点儿也没有派上用场，因为事实上宋清的房间里一切正常，我开了灯，一间小小的客厅显露出来，往前的一道门通向宋清的卧室，左边的一道门是小刘护士的卧室，这小护士到外地去实习，免去了宋清所经历的这番惊吓。右边一道门便是厨房，我拐进去开灯查看，主阀门关得很好，宋清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如果不是宋清的卧室门正好开着，我也许就离开那儿了。由于这种午夜时分给我注入了好奇心，驱使我走了进去，明亮了台灯，一只绒毛大笨熊在床头好奇地看着我。女孩子的住处都是这样，有一种淡淡的香水味儿。写字台上放着一摞信签儿，已经写了个开头了，在该不该看这个问题上我犹豫了好一会儿，但忍不住还是将目光撇了过去。爸爸妈妈你们好，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县城的东山脚下又出土了一批汉代文物，我很高兴，爸爸的博物馆又该得意了，但游客会来得更多，我不喜欢这样。他们将果皮扔在石板路上，搞得我们县城脏兮兮的。我的工作、身体都好， 请放心。但我已经不喜欢医院的工作了。这城市很大，机会很多。我也许会试着换一份工作，到时候再告诉你们。院子里的桂树开花了吧？爸爸妈妈替我多浇点水，我可喜欢他们了，很香的。尤其是在晚上，我的窗口刚好对着他们。这封没完的信静静地摆在写字台上，在台灯的光圈下像一片树叶。我叹了一口气，为宋清目前的处境着急。我走到窗口，从窗帘缝里望出去，对面是另一栋宿舍楼的黑影。宋清以前指给我看过，对面七楼是季医生的家。我本能地望过去，怎么？窗帘背后怎么亮着灯光呢？我记得刚才我离开医院的时候，季医生不正坐在值班室吗？是屋里有人，还是季医生有离家时不关灯的习惯呢？后半夜，小梅躺在休息室的小床上，隔壁是值班室。季医生一定是冷清地坐在书桌前看书吧。小梅在黑暗中做了一个鬼脸儿，为自己总能抢到这个空间暗自得意。她将双臂枕在脑后，想象着一只神秘的脚正踏在她铺在楼梯的纸上。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鞋印儿呢？小梅想象着正阳出差回来，以一个警察的眼光来研究这个鞋印儿。如果有收获的话，她小梅可就干成大事儿了。但是，小梅记得小时候，她听过的鬼故事中，说鬼走路都是飘飘的，根本没有重量。如果是那样，这白纸上是印不出脚印的。那么黑衣女人是鬼吗？不可能，鬼故事都是吓小孩子的。小梅抬起头，环视了一遍屋内的黑暗，想到季医生正坐在隔壁，因此心里踏实了许多。不过，明天早晨去收回那张白纸，如果有鞋印的话，他会感到害怕的。如果没有鞋印，他会更害怕。飘飘的，没有重量的东西。小梅不敢往下想，闭上眼睛，想赶快进入梦乡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